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三部《云南松谷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电池，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我哋三个决定唔管前边有啲乜，都决心行埋落去，誓要揾到献王墓为止啊！杨处理向嚟都好注重团队精神，始终认为我哋三个系一队嘅，所以有嘢大家都要坦诚报公。家阵见到我同肥仔向一边嘤嘤暗暗，就问我啦： 你哋两个啱先讲咩啊？ 我最惊杨处理追问，唯有顾忌从思，响包度攞支冲锋枪出嚟，递俾杨处理讲啦：前面条路肯定好凶险嘅，我俾支冲锋枪你用。如果见到有咩唔妥，你諗都唔使諗啦，开枪射佢就係啦。杨处理冇接支枪，攞支六四式手枪出嚟对我讲： 有呢支手枪防身就得啦。响美国，我张票系投俾民主党嘅，我唔系好信枪，我认为武器解决唔到所有嘅问题。冲锋枪响你哋手里头，发挥嘅作用先至更加大。 肥仔已经等唔切啦，叫我同杨雪莉咪鸡啄唔断，快啲起程啦。于是我哋嗱嗱声攞翻个防毒面具，以及用嚟对付僵尸嘅嘢出嚟。响玉棺度发现嘅黄金面具等等嘅祭器都放翻入个袋度，叫肥仔孭实。我哋按照化石祭台嘅地形，揾啱葫芦洞出口嘅方向前行。由于地形嘅原因，今次就唔使再游水啦。嗰个方向有好多冧咗落嚟嘅古树化石，有啲系连埋一齐，间中有啲地方冇连实有罅，但系可以跳得过去。咁样行呢，就唔使怕水里头嘅女尸突然出嚟袭击我哋啦。我哋睇住个指南针，向西行咗百零米，四周围红色嘅石壁开始收拢。如果呢个洞真系个打横嘅葫芦，咁我哋就已经行到咗葫芦中间嘅接口位置啦。呢度同祭台雕刻嘅记载一模一样。从呢度开始，上边抌落嚟嘅各种粗大植物根茎逐渐少咗起身，感觉空气都冇头先咁湿热。行咗十几步，沿住翘起嘅红色岩壁搜索。我哋已经可以见到两个天然形成嘅红色大岩洞嘅中间接口。呢度嘅石壁都系红色岩石，画到好似镜咁。最后呢十几米，嗰啲古树化石已经冇晒，我哋唯有再落水游过去。大家用登山镐凿入岩壁里头借力，互相拉扯，爬咗上葫芦洞嘅中间结合位置。地下水嘅水平面啱好同结合位置一样高，过咗呢一段，水就呈25度角向下倾斜，结合位置两边产生咗一定嘅落差，地下水顺住嗰边嘅石壁向下流，形成咗个水流量唔系好大嘅瀑布。我用狼眼手电筒照咗下下边，山坡好陡，而且系弧形嘅，落差比我预计嘅要深好多，根本睇唔到底。上落去都唔系咁容易。最稳阵嘅做法呢，系用岩钉固定喺岩壁度，然后放绳吊落去。而且绑好咗绳呢，返去嗰阵时都可以用佢嚟爬返上去。我叫肥仔整好岩钉同登山绳。肥仔一边整一边问我啦： 老虎啊，呢个山洞里头系咪真系有千年僵尸啫？黑雷提子呢家嘢使唔使得㗎？我哋係从嚟未试过，万一唔使得咁点算呢？ 我对肥仔讲啦：摸金倒斗嘅人啊，有几个未喺古墓度撞见过僵尸啊？我哋三个可能係为数不多从嚟未碰到过僵尸嘅人。至于黑雷提子可唔可以制住僵尸，我哋都係喺路边社度听返嚟嘅。不过既然是前辈传落嚟嘅，我諗应该都係靠得住嘅。如果真係唔得嘅话，我哋仲有美帝国主义整嘅冲锋枪，应该冇咩大问题嘅。 我确实系未亲眼见过僵尸，听就听过唔少啦。记得阿爷讲佢后生嗰阵俾僵尸挖咗心肝嘅事，好咗系遇到佢师傅，先至冇变成行尸走肉。仲有上次陕西李春来讲佢哋村嘅旱魃，应该都系僵尸。咁样睇嚟呢，依家嘢呢真系有嘅。諗起上次同肥仔去野人沟倒斗撞到嗰隻尸煞嘅时候，黑雷提子同糯米好似都冇咩用。虽然讲尸煞就唔同僵尸，但毕竟都系古尸变嘅。所以我都唔系几信得晒黑雷提子可以克制僵尸嘅。趁住喺度整岩钉同登山绳嘅时候，我问杨雪莉啦。你哋屋企以前咁多赌斗嘅高手，赌过好多大雾㗎，一定撞到个僵尸。黑雷提子究竟使唔使得嘅呢？如果使得，咁克制僵尸嘅原理又系啲乜呢？杨雪莉对我讲啦。 我可以同你说到，董里头嘅山神唔会系僵尸。理由我啱先已经讲过啦。即使系异人，都肯定唔会将死尸当作神灵嚟供奉。中国嘅少数民族向嚟都冇咁嘅习俗，第啲国家都冇。至于黑雷提子可以克制僵尸，咁系真嘅。其中嘅原理流传落嚟嘅讲法好多，都有强烈嘅神秘色彩。我諗应该系黑雷提子里面有某种绝缘嘅物质，同僵尸体内嘅生物电相冲。将黑雷提子塞入僵尸个口度，就好似响僵尸个口度加咗个屏蔽器。可能有其他嘢都有咁嘅作用都唔定。不过呢啲都系我个人嘅睇法，未经考证。古老相传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黑雷提子有时反而会激起僵尸加速变化，咁就唔知系咪真噶啦。 我听完个心就稍为安乐翻啲。依家呢个洞口就是当年异人用长杆吊啲大蟾蜍入去嘅地方。但係依家睇嚟里面静嘤嘤黑麻麻咁。黑暗世界里面似乎冇任何生命嘅迹象，同我哋啱先经过嘅地方完全唔同。先前嗰段洞穴里面有大量嘅植物、昆虫同埋鱼。青蛙叫昆虫飞，渗落嚟嘅水滴入河里头，到处都是自然界的声。葫芦洞的接口只不过是五六米长，但就好像是分隔开阴阳生死两界。如果真的有老僵尸成精，积了几千年的尸毒，可能就是造成这里毫无生机的原因。家阵肥仔已经绑好登山绳，扯了就够实净了，打手势跟我们讲得了。于是我打着个冷烟火掉了下去。睇清楚落差有几深之后，戴返个防毒面具，孭起支冲锋枪，掹实登山绳，顺住光滑嘅红色石壁射咗落去。下边凹落去嘅岩壁，经过地下水千百年来嘅冲刷，已经滑到不得了啦，根本就落唔到脚。唯有控制登山绳嘅收放，放慢下落嘅速度，一直落咗十几米先至到底。落地的地方是湿立立的叠生岩，两边都是地下水。我抬头向上望，只是见到肥仔和杨雪莉两个头盔的战术射灯，其他就乜都看不到了。我向他们打了个信号，告诉他们知下边安全，可以落嚟了。杨雪莉和肥仔见到信号，用登山绳一前一后滑了落嚟。肥仔一落地就问我，有冇见到僵尸啊？我对肥仔讲，系你咪一味挂住撞种子先得㗎，以后咪讲埋晒呢啲嘢。万一条老嘢耳仔长听到你要搵佢走鬼咗出嚟，咁都唔知点算好啦，真系。杨雪莉对我同肥仔做咗个唔好出声嘅手势，然后将手枪上咗膛，睇咗下四周围嘅环境，细声咁讲。依家睇嚟仲算正常，我哋唔好嘥时间啦，快啲去个葫芦嘴度。呢度嘅气氛唔系好对路，山神未必有，但水底嘅浮尸就千真万确。 家阵仲唔知佢哋会唔会袭击我哋。我哋行嘅时候一定要注意水里头嘅动静。 我哋三个立起架撑，唔行中间水深嘅地方，摸黑响圆形山洞嘅边缘向前行。呢段葫芦洞应离地面好深，中间嘅水亦都好深，而且周围死咁寂静。洞顶有无数冧落嚟嘅红色石笋，两边都系突出水面嘅叠心岩，人可以行得过。呢啲红色嘅石头都系半透明嘅，灯光照响上面，微微有啲反光。水面偶然见到啲微小嘅浮游生物，睇唔出有毒嘅迹象。我心度谂啦，我哋睇嚟都几好彩，睇怕过咗几千年，以前喺度做斗嘅嗰隻嘢早已经消失咗啦。我哋行呢度呢都系啱嘅。我哋向前行咗唔够几十米，突然发现前边嘅水面出现咗一片冰冷暗淡嘅白色光芒。我一挥手叫佢哋一齐匿埋响山石嘅后面，关咗所有嘅灯光。匿响黑暗里头，睇实嗰片好似雾咁嘅清冷嘅鬼光。水道嗰团飘忽冰冷嘅光团由远而近，我隔住防毒面具睇得唔系好真，似乎系个死飘。我心谂，终于嚟啦！我用最细嘅声对肥仔讲：我睇条女尸好似冇发现我哋，你先过去肥佢一枪，跟住我冲过去斩到佢阿妈都唔认得。肥仔不嬲都中意打枪，手枪就唔系好中意打。最鍾意係打冲锋枪，佢话好有快感啊。只见呢个时候佢先放低手里头嘅冲锋枪，除低孭住个步枪，一隻脚个膝头哥着地，举起枪用跪姿准备射击。点知水里头突然又出现咗几具浮尸，有嘅应浮响水面，有嘅仲沉响水底，都系清一色面向上嘅。虽然是浮在水里头，但手臂和双脚却是向下弯曲，似乎不受水的浮力影响。这个姿势都未讲话几碍眼，好像关节都断晒的咁。浮出来的女尸越来越多，就连我们身后都有。先至几分钟，不知道在哪里走这么多死漂出来。水道密密麻麻排满死人，数唔清究竟有几多。群尸周围发出大片鬼气深深嘅白光，原嚟黑暗嘅洞穴俾啲鬼火照到光咗起身。然而呢一种冷光就使人觉得好似跌咗入寒冰地狱里头一样，成身打冷震。杨处理细声咁对我同肥仔讲：啲浮尸好似系向某个区域集结，睇样唔系冲住我哋嚟嘅。肥仔见被啲死漂包围住，扯晒火，举起冲锋枪，满面杀气咁讲：我睇呀，啲嘢九成係聚埋一齐嚟对付我哋，我哋都係先下手为强啦。老胡，你仲等咩？喐手啦！我用手揿住肥仔嘅膊头，拉佢匿埋喺石头嘅后面，等佢唔好撒呢弄重呀。我哋三个静静咁伏响山岩后面观察啲浮尸嘅动静。依家成个洞一大半都被啲诡异冷火照到光晒。深不见底嘅地下水下面层层叠叠，都唔知道究竟有几多浮尸。见到咁嘅款，我都有啲慌啊。原先淨係估计洞里头可能有啲奇特嘅死漂。有冲锋枪响手就够晒杀食啦。但係万万冇估到水里头竟然有成千上万嘅死漂。就算我哋有再多十倍嘅弹药都搞佢唔掂。望住嗰啲不计其数嘅浮尸，我头度啲青筋都爆晒出嚟。仲好彩嘅係嗰啲死漂同碌木差唔多，个个都冇知觉。缓缓向洞中间深水嘅地方聚集，我哋大气都唔敢唞，实在谂唔到啲女尸系响边度嚟嘅。如果系几千年前嘅古尸，点解响水度浸咗咁耐，仲保存得咁完好呢？ 一啲腐烂都冇，睇上去嗰啲朦胧剔透嘅丰满躯体就同生人差唔多。尸体发出嚟嘅冷光又系点解呢？我百思不得其解，唯有控制住内心嘅惊恐，匿响黑暗嘅岩石后边，碌大双眼睇实四周围嘅变化。由于实在太多浮尸，嗰度比周围光好多，撑到个人有啲头晕。一开始仲唔清楚点解会咁，我慢慢收敛心神，先睇出啲头水。大片大片嘅死漂，可能都系响深水嘅地方浮上嚟嘅，逐渐向我哋唔远嘅地方聚集起身。最奇特嘅系，死漂最密集嘅上方有一大团红色嘅云雾，下边部分连住水面，掩盖咗部分鬼气逼人嘅青光。一群群死漂对准嗰团红色嘅云雾，争先恐后咁捐入去。嗰团红色云雾啲颜色深到好似红色嘅油漆咁，云雾里面咩都睇唔到，但就好似系个无底深潭。一群群浮尸被吸咗入去，一啲都冇填满嘅迹象。红色嘅云雾大概就系祭台石刻记载嘅毒气啦，可能系由于湿气侵蚀咗几千年，搞到啲颜色变晒，所以一开始我哋仲以为响洞里头喷出嚟嘅毒雾系黑色嘅，依家睇嚟色水竟然系咁鲜艳嘅。世间嘅毒物啊，毒性往往同佢颜色艳丽程度成正比啊！越系鲜红翠绿、色彩斑斓嘅毒性就越系猛烈。呢阵红雾毒性唔止犀利啊，更加系凝聚不散。如果唔系我哋戴住防毒面具，咁近嘅距离都难免会吸入毒雾中毒身亡。讲嚟又怪，咁多死漂逼埋一齐，都净系得好微弱嘅流水声，此外就咩声都冇啦。我哋见到嘅呢所有一切，都系响无声无息嘅情况下进行嘅。杨雪莉响我耳边讲：毒雾里头好似有啲乜嘢，大概就系嗰位山神爷嘅原型啦。水里头嘅浮尸唔知点解会被啲毒雾吸引晒过去，不停咁飘入去，一入去就好似被食咗咁，再都唔会出嚟啦。我对佢讲啦。佢阿爷咁鬼死邪嘅，唔理呢个山神系何方神圣呢，照佢咁食法，几千年咁耐，几多女尸先至够佢食啊？呢啲尸又系啲咩人嚟嘅呢？肥仔趴喺地下缩咗下个膊头讲： 唉，今次啊，真系问下水先知啦。不过啲浮尸啊，真系好似冇着衫啊，依家离得啊远咗啲，都睇得唔系好清。诶，我哋不如行近啲睇下，都好知道点样应付啊！ 杨雪莉猛咁向我哋耍手兼拧头，叫我哋讲嘢细声啲，又指住西面细声讲： 呢啲都唔紧要，依家正好趁住山神食紧啲女尸，我哋从旁边静鸡鸡咁摄过去，千祈千祈唔好惊动嗰啲嘢，如果唔系，我哋就弊噶啦。 我谂都唯有系咁啦。我对山神爷究竟系老僵尸啊，定系山精水怪，一啲兴趣都冇。最好就系兜过去，神不知鬼不觉咁响葫芦嘴度出去。毕竟我哋嘅目标系献王墓里头嘅无尘珠，而唔系专门嚟同葫芦洞里头嘅山神爷作对。我哋一人攞住一支长枪，贴实葫芦洞嘅洞壁行。连登山头盔上边嘅战术射灯都唔敢开，缩响山崖嘅阴影里头，好似电影嘅慢动作咁，一啲一啲向前行。山洞里头有好多大大细细嘅碎石，动作稍为大啲就会碰到有声。我哋三个都系十二分咁小心，念手念脚咁慢慢行，都知道系一定唔急得噶啦。但系身上孭住咁多装备同器械，想唔棘到嘢真系好难啊！真系越惊啊越见鬼，我哋身上都孭住枪， 我同肥仔孭嘅系汤普森冲锋枪，杨雪莉就孭住剑威，都唔知系边个行下行下，枪托刮甩咗嚿山石。嚿石咧其实就唔系好大嘅，跌落水度，顶抌一声，响静英英嘅葫芦洞里头，原本系细细嘅水声，被圆拱形嘅洞壁放大咗十倍。啲女尸好似系俾我哋惊动咗咁，即刻就停咗落嚟，死死咁望实我哋，连原本浮尸带动出嚟嘅水声都即刻消失埋。我心头一凉就谂啦，系呢铺死啦呢铺，但仲系抱住侥幸嘅心理，同肥仔杨雪莉趴喺原嚟嘅地方喐都唔敢喐，求祖师爷保佑，红色独步里头嘅山神爷察觉唔到。我哋啊，连望都唔敢望一下。我趴喺地下，心度啊不停咁闹，唉，今日出门啊，唔记得睇通胜，啲运气衰到啊贴地。不过事到如今，抱怨运滞都系冇用嘅。肥仔竖起只耳，听下嗰边嘅动静，但咩都听唔到，仲系死一般寂静。突然佢好奇心起，对我打咗个手势。黑麻麻咁，我都睇唔清楚佢嘅动作，但係同条衰仔一齐捞咗咁多年，断估佢都係想问我，哎，红帽里头係唔係有成咗精嘅老僵尸呀？我轻轻咁摆咗下手，示肥仔咪乱喐，唔好发出任何嘅声响。唔理嗰边係唔係有隻僵尸呀，撩轻佢呀，我哋就手尾长啦。我手心猛咁飙汗，心到起势咁念，祖师爷保佑啊，祖师爷保佑啊。惊还惊，其实我心度充满疑惑。自问风水造艺都有返咁上下，照计呢个葫芦洞面牛地太极云都系风水学里头嘅神仙佳穴。呢、这个洞真系好似个葫芦咁，虽然形异世奇，但确实系宝地嚟㗎噃。按道理讲，咁好嘅地方唔应该会有僵尸㗎。即使独墓里头唔系僵尸，又点解隔咗几千年仲响度呢？如果唔系千年僵尸成精，又点解会有咁邪恶嘅尸毒呢？更何况睇啲死飘嘅样，唔系尸变之奇呀。听讲僵尸可以闻到生人嘅除，唔知道我哋戴咗防毒面具有冇起作用呢？最諗唔明嘅系，点解我哋一入洞，水底就出现无数嘅女尸？之前我哋喺上头睇嗰阵时系仲未有嘅，佢哋系点样走出嚟嘅呢？睇嚟呢班衰神肯定系研究过地雷战嘅战术，唔见敌人就唔抱头。我心正喺度胡思乱想紧，冇点留意水面嘅动静。突然杨雪莉出力咁搣咗我一下，我咁先集中翻注意力。只听见水边嘅碎石噼里啪啦咁乱咁响，似乎系好多人响度行紧。死漂发出嚟嘅光亦斩下斩下咁，似乎系嗰片水域嘅嘢正向我哋移紧过嚟。我知道要嚟嘅嘢始终都系要嚟嘅，避都避唔开。睇嚟对方已经察觉到我哋嘅存在，我决定先发制人，轻轻咁转咗下身，面向上，顺手已经将冲锋枪嘅子弹上咗膛，静静等住山石后面嘅嘢出嚟，准备等佢一出现就用狂风暴雨咁嘅子弹先射佢一轮。我身边嘅肥仔同杨雪莉都偷偷咁做好咗迎击嘅准备。由于防毒面具有吸附式过滤器，向里面只系听到自己嘅呼吸声好粗重，外边嘅声就唔容易听得真。嗰啲细碎嘅声越嚟越近，眼前都出现咗啲红色嘅雾气。直到依家，我先至听得出岩石后边发出嚟嘅系铁甲碰撞嘅声音。从啲声嚟判断，嗰件嘢唔细。点解会有铁甲声呢？唔通系支古代嘅军队？我将冲锋枪捉得更加实啦。肥仔再都忍唔住啦，突然跳起身，举起冲锋枪， 一串串子弹向前飞射出去，枪声啊散唔出去，听起身更加响。我见肥仔喐手啦，都唔谂咁多啦，跳埋起身，仲未睇清究竟嗰边系啲乜，就先用强大嘅火力对住藏身嘅半透明山石岩后边一轮扫射，谂住先压制住对方再讲。子弹射入红色嘅毒雾里头，发出叮叮当当嘅声，好似打响装甲板度咁。附近嘅死漂似乎系吓咗一跳，好似滚水里头嘅田鸡咁乱咁飙，尸身上边发出嘅青光就更加强烈啦。加埋冲锋枪喷发嘅火光，成个葫芦洞里头忽明忽暗，就好似黑暗中有无数萤火虫喺度飞舞咁。正喺啲光斩下斩下，时光时暗嘅时候，面前嘅红雾突然变淡，消失晒，里头乜都冇。我心度就觉得奇啦，啲子弹都打晒去边啦。突然听见身边一阵低沉嘅喘气声，我一睇，一个戴住黄金面具嘅怪面，正向我哋喷过嚟一大团鲜红嘅雾气。咁好啦，家阵冲住我哋嚟嘅呢块怪面，到底系乜嚟嘅呢？我哋就下次再讲啦。